情協調。報道話，若果成行，將會是楊潔篪自前年七月之後相隔兩年再次訪韓，預料會同南韓國家安保室室長徐勳等外交與安全高層就朝鮮半島局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年內訪韓等的事宜交換意見，但亦都不排除因為新型肺炎疫情而推遲訪問。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20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951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3元，跌7.5；中国移动58.75，升1.8；阿里巴巴248.2，升4.8；中国联通5.72，升1.15；美团点评214.8，升1.2；中芯国际27.4，升5.5；盈富基金25.88，升2仙；小米集团15.24，升1.8。友邦保險74.05，係跌7.5；中國平安83元，跌2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磅10.125，瑞士法郎8.52，澳元5.552，加元5.852，新西蘭元5.091，歐元9.1641。每百日元對港元7.26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5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9点，升405点。港金现价报17,8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18美元，卖出1,930.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月启业村啊，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咧龙翔道去观塘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重复一次啦，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月启业村啊，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咁喺港岛方面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嘅，车龙排到好长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开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只系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华润大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同埋去北角跑马地，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啦，去翻大埔方向，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咧一段就挤塞。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啦，小榄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去到咧大榄。咁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咧，分别系有两单交通意外嘅。咁一单咧去屯门方向啦，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大榄。咁另外咧反方向出九龙，近住丁九中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上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旁观，仍是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哦哦，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内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终死不败。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扼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 即刻嚟到下昼嘅三点三。 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来自坤哥有这一首新歌叫做原始心态，意思亦都是等于初心的意思。要找到初心是怎样，先要了解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 嚟岑宁儿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佢嘅筹备紧一张新嘅专辑啦。专辑入边咧就好似一个 bedtime stories 咁样，拣咗佢一啲好喜欢嘅作品，用佢嘅声线重新演绎一次。先又重新演绎张国荣嘅呢一首，作品嘅名称叫做《我》。有啲声嘅质地咧，就系好适合唱呢一类题材嘅作品嘅。岑宁儿系其中一个，呢位歌手都系一样。 I can't seem to focus, and you don't seem to notice I'm not here. I'm just a mirror. You check your complexion.To find your reflections all alone, I had to go. Can't you hear me? I'm not coming home. Do you understand?Changed my plans, 'cause I'm in love with my future. Can't wait to meet her, and I'm in.Supposedly I'm lonely now. No, I'm supposed to be unhappy without someone. But aren't I 是 Billie Eilish 的新 single， 新歌名字叫做 My Future， 讲的就是分手的过程里面慢慢疗愈自己，然后终于可以找回自己那种存在的价值。 Billie Eilish 的新歌 My Future。 至于跟着这位歌手呢，有他第二首的 solo 的作品同你展现一下咧，佢声音嘅一种新嘅层次啦。上次嗰首歌咧，一锁完命就比较硬净啲，今次就温柔翻少少嘅。 这晚想不痛，痛痛想不痛，想多刻思想可解放。一出光心机都失踪，曾经的画面用得失控。We were meant to be, it's all I ever see。每种心事旧事，谁来凭艺救治？当你痛一痛然，见到笑都不怨，我说永不终结。今年考一考验，即使好好考验，你说再不可以。You walk at the door and turn your back on me， 就拒绝走开一句隐别呼之。谁当天在一起，谁今天来相比，但始终未心死。望着大家光线流，再想翻的可更愁，今日亦都记留，现在变得通透。你共 再次向我诉说，放弃过去太易。你最爱已困倦，跳转过去世俗，对对错错 ，I just let you go。Baby, tell me something. Tell me what you wanna hear. I'll be saying, don't you blow out. 过去满意的控诉 ，Gotta let me try. Gotta work this time. 谁当天在一起？ 谁今天来相比？ 但始终未心死。 望住大家光线流，早出发的可更愁。线流，早出发的可更愁。 来自 Anson 的新的派台作品，今次都是自己填词的创作来的。新歌的作品名称叫做 Burnout。 至于新的半钟之前，同样都是一首挺疗愈的作品来的，欢迎有方浩文的新歌，作品名称叫做 All We Have Is Now。预告一下啦，咁啊三点半钟之后咧，都会有我哋嘅嘉宾啦。寻日有邓小巧介绍过《同台》呢首嘅作品，今日就揾嚟有作曲同埋填词嘅林奕邦讲下同一首歌。 Oh,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醫院一名88歲新型肺炎患者離世，他是屯門康和護老中心黃金分院的院友。本港至今有64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屯門醫院公布，港名女病人有長期病患，上個月25日因為發燒入院，情況持續惡化，延至今日下午1:00離世。消息話，本港新增大約60多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港昨日新增62宗確診個案，截至昨日累計確診4243宗，以及63人離世。九龍塘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話，事發喺早上近7點，涉事嘅小型旅遊巴駛至歌和老街同達康路交界嘅時候，撞到一名年約60至70歲戴住耳機過馬路嘅事主，佢嚴重受傷，右腦同右邊膊頭受創，送往瑪嘉烈醫院搶救，其後不治。佢身上並冇電話、銀包等能夠辨認身份嘅財物，只係有4條鎖匙。警方呼籲目擊意外嘅人士以及認識事主嘅人同警方聯絡。警方又話，事發嘅時候小型旅遊巴未有載客，有跟從交通燈駕駛。警方會從事發時小型旅遊巴嘅車速、司機嘅駕駛態度、路面情況等參考錄影片段做調查。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5人就警方早前獲得法庭手令調查各人手機內容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推翻手令，聆訊今日完成，法官話將會在今個月內有裁決。5名申請人分別是民主黨的李柱銘、何俊仁、善仲佳、楊森以及前立法會議員歐諾軒等，其中楊森和何俊仁親自到庭旁聽。申請人被指去年參與多場未經批准集結，申請人一方在庭上表示，警方手令的範圍涉及手機內所有內容是太闊，認為執法部門有機會取得教他們所需更多的資料，並且引述案例表示，過去亦都有手令會講明所需資料的範圍。律政司一方就話，執法人員難以指明搜查手機哪些資料，例如當中訊息或者電郵，在涉案日期之後亦都會提及當時的事。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174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1,02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2.5，跌8蚊；中国移动58.5，升1.5毫半；阿里巴巴248蚊，升4.6。美团点评212.4，跌1.4；中国联通5.63，升1.07；中芯国际27.3，升4.5；盈富基金25.86，跌2仙；小米集团15.28，升2.2；友邦保险74.1，跌7.5；中国平安82.95，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72，瑞士法郎0.91，加元1.324，人民幣6.944，英磅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7。 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9点，升405点。港金现价报17,8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6.62美元，卖出1,92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较早前喺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咧，近住启业村慢线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在屯門公路呢，較早前的兩單意外都已經清理好，分別是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小欖的意外，同埋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丁九的意外事故都已經清場，一帶的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的九龍入口而家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新界锦田公路近住锦田诊所一段啦，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港铁石光车厂同埋锦田绕道近水边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电话旁边嘅咧有蓝奕邦啊 ，Hi 你好啊 ，Hello Eric， 喂嗱，你首新歌咧就系、是、几年前写咗啦，咁然之后咧，因为我见到你自己喺你嘅social media 上面咧，你有提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同台》呢一首歌咧，你系一直好想写啦，但系又未有能力或者未够勇气写到呢份感觉嘅，咁喺三年前终于写到啦，而嗰一刻咧呢份嘅歌词咧系令到你觉得即刻封笔咧都系冇所谓嘅咁样，好有重量嘅一首歌嚟，我都真系。 嗰陣時我諗因為三年前即自己狀態都未係咁好啦。 嗯， 其實三年前我覺得自己係進步緊嘅狀態，因為啱啱即自己抑壓咗好耐嘅嘢，自己慢慢開始處理翻咁樣。咁、其實親情對我嚟講係一格好點講，可以話一個死穴啦。咁嗰陣時自身上都唔係好敢觸碰，我覺得。寫完呢首歌係反而係催化咗我真係去處理自身親情嗰一格，因為呢一首歌講啲嘢太過 personal 啦，咁成日覺得好似將自己某一塊肉擺出嚟咁樣樣咧，其實係好赤裸嘅。係咁當時我記得真係即係寫完呢一首歌，有少少覺得啊～點咧？即係已經講到咁盡咁坦白，咁其實都冇咩再可以寫嘅咯。咁當然即係三年後嘅今時咁啊，即係自己嘅心態同當時都好唔同啦咁樣。咁但我都好自豪嘅，即係可以將自己一直咁多年嚟一樣好想好想寫嘅 topic 真係現實化到佢出嚟，我覺得好開心。咁小巧自己亦都 personally 佢對親情呢一回事，佢都有自己嘅感受。咁其實我哋大家都似，因為大家好似好明白嗰種坐埋一台同頭食飯，但係明明你眼前係一啲你 suppose 係最溝通到嘅人， 嗯， 你可以最信任嘅人，但係唔知點解，即係隨住時間， 嗯， 過去你變咗你對住同你同頭食飯嘅人，你反而係會好似戰戰兢兢，即係好似去考試，甚至乎好似去迎場咁樣咯，即係時時食飯。咁所以嗰時係寫啦，寫完咁好奇怪呢首歌三年前，即係個編曲又做咗好多次都唔得。 嗯， 阿小巧又唱極都唔啱咯。咁跟住佢自己亦都覺得，哇！呢一隻歌我心理上都未 handle 到啊！我如果我 cut 咗呢隻歌，跟住日日要唱，我驚我抑鬱啊！ 系哦， 系啊，咁样跟住我都话，我自己而家呢一刻自己听翻都觉得，哇！我如果成日要听呢首歌，我都抑鬱。咁但系系咯，我觉得因为三年前即系好多嘢都未发生啦，呢首歌系停留咗一个好个人嘅层面上。 嗯， 咁但系即系啱啱即系呢段时间，即系咁多嘢之后，我哋亦都望见咗，即系社会上可能好多家庭上， 系 可能嗰个撕裂啊， 嗯， 出现咗，同埋即系我谂每个人都听完消息， 系 呢一年可能同屋企人食饭，即系会闹家反台啊，甚至乎可能有啲人真系关系决裂咗嘅， 系 咁我哋觉得呢一首歌到咗咁时咁啦，唔再系讲我哋自己咁简单， 系 而系 express 紧大家相同。咁，所以嗰個當成件事唔係淨係為咗自己做嘅時候，嗰個傷痛就可能唔係咁，你唔覺得咁自私嘅唱呢首歌。 OK， 咁但系我想问，譬如咁呢首歌，三年前啦，咁然之写咗啦，咁嚟到今年就终于都系 publish 啦，咁样样。但系喺呢段时间入边，有冇改变到可能你同屋企人同台食饭嗰种战战兢兢嗰种嘅感觉咧？ 有，真系有，即系我记得2017年中写好嘅嘢， 系 咁我其实我去到2017年尾咧，即系我都呢段时间我都其实一路同我嘅即系其实喺度 work 咁我都 work 到一格就系、是，我应该同我爸爸即系如果我谂再将好多心入边嘅嘢冇讲嘅嘢想讲嘅嘢再冚住佢咧，我觉得我唔会康复咯。咁我真系即起勇气，咁我得慢慢真系同我屋企人去沟通。 系 嗰一次，我爸爸特登飞去加拿大揾我。 哦， 咁佢揾我，我哋就真系一个礼拜单独相处。 系 咁系咯，我觉得嗰个礼拜系真系好令到我哋嘅关系180度转变。 Okay. 所以我同我而家老豆，我而家同我老豆系咩都倾噶啦。 系 虽然我哋唔系常倾偈。 系， 但系我哋而家系咩都讲得噶啦，即系你话即系自身啊，甚至乎社会啊，各样嘢啊，即系有反而有阵时我呢一年嚟，我有啲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对住咁多嘢，我觉得好转牛角尖嘅时候，咁我转到最终极咧，我觉得我唔知用呢个倾偈，我会揾我老豆， 哦， 同埋佢系好叻嘅，佢而家佢系。所有嘢都唔係好上心嘅，即係佢同佢個仔好大分別。我係一啲即係少少嘢都可以轉到先，轉到總結。但係佢係好超嘅人。佢好多時候我講完一大堆即係自己嘅唔開心啊，咩諗唔通啊，跟住佢其實可能兩三句已經講通咗成件事。 所以有時可能就是那一步咯，因為有時開口之前可能會自己 assume 好多嘢，對方嘅反應又好啊，自己嘅反應又好啊，等等咁樣。 係咯，所以我覺得《同台》呢首歌當年寫係似一個文字上嘅反台咯。我覺得有陣時即係有啲嘢即係不打不相識嘅， 係 或者你一路唔鬧一路唔反台，其實大家即係累積，其實會可能累積到老，累積到死啦，入到冇房，但可能。 你即係要有一個爆發，你先至望清楚，然後如果你肯嘅話，你之後借呢個爆發去修補翻啲嘢。 嗯， 咁我覺得同台當年三年前係我一個紙筆上嘅一個反台咯。 係。 即系我冇对上反，我系即系喺个歌词入边系做咗成件事出嚟嘅，系、 okay. 啦。 咁佢有冇睇过呢份歌词，或者系听咗呢首歌？ 我谂啊，其实嗱，我老豆好，佢又唔系成日喺我面前讲我做一啲嘢嘅，unless 我自己想讲。 系 咁，同埋佢唔知喎，原来佢系追我啲 Facebook 啊。追得好好貼㗎喎，佢晒㗎喎，即係我啲YouTube 啊，即係聽聞，即係佢冇喺我面前做過啦，但係聽聞佢係真係即係睇得好足嘅。 係， 咁我相信可能我今日呢個訪問佢都有聽 嘅。嗯、OK， 背地裏 解即係好尷尬啊！即係咁多年嚟，我都係覺得啊，即係要喺我屋企人面前即呈現我嘅作品，我覺得都有少少係咯。我今時咁我都會尷尬。 嗯， 遺傳著你那份心水及沉默，同時亦偶爾不適隨地唐突。逢夜晚同坐一桌，抬到嘴邊那一句。随着饭送一口吞去更适合，连夜问暖与寒暄却又嫌未老实，然而又怕吐尽心肺只沦为泄愤，眼睛虽满是车盼，还是以客套幽默盖掩不便碰触的敏感，不想拍台离开，亲你却嫁不来，若然内疚也因这个根永割不开，乱世中吃得开，人在家却痴呆，就连面对你恨爱也割不开，也是连着劝骂，才能为半句话点中死穴而吉真，看彼此只是张镜，才避免爆发冲突，怕最亲最可伤得最深，不想拍台离开，亲你却嫁不来，若然内疚也因这个根永割不开，乱世中吃得开，人在家却痴呆，就连面对你恨爱也割不开，分开来的下来，不需要再慷慨，或能令我两心体凝望着你，昨日黑发渐成白，如提示我告白将到达时限，除下戒甚没抑压，但更惊越描越黑，皮肉已需要用伤快小心加。 喂，咁但系因为呢首歌咧，其实同阿小口都合作咗咁耐啦。咁然之后呢首歌其实当时喺加拿大嗰度系制作噶嘛，咁样。咁而佢都有提到啦，即系做呢首歌嘅时候，喂，其实你两个中间个 tension 都几紧张噶，都。 我就系话呢一首歌有啲好古怪嘅 energy 咯。 系。 应该话我哋唔系纯粹因为呢首歌而即系。大家發出一場大脾氣， 嗯， 我又唔可以話鬧交嘅，即係純粹大家係即係佢喊啊，我又唔理佢啊，係啦，咁因為嗰陣時喺加拿大三月嘅時候，個氣氛好緊張，因為突然間幾日之前大家仲啊踩緊單車開心心玩緊，好好 enjoy， 突然間即係個爆發出現咗嗰個疫情，咁突然間係可能48小時內咧係由。开开心心到忽然间所有嘢 lock down， 可能大家当时都唔知点算，咁变咗又开始临尾嗰两个礼拜，我同小伙伴真系喺个 Airbnb 度过重头，即系总之好多嘅压力啦。咁加上嗰阵时可能拎翻同台呢首歌嚟做，跟住佢我又好 harsh 嘅，即系我觉得自己都少少 harsh 啦。即系佢成日喺度话啊，首歌好难唱啊，个音咪好阔啊，我觉得好高音唱得唔好听啊，即系佢，我有少少觉得佢好似乌蝇咁喺度成日耳鸣耳鸣嘅。咁我最怕耳鸣耳鸣，成日喺我耳边咁样，跟住我就不停地喺度唱唱。你专业歌手嚟噶，你一定要，你应该唱到嘅。你到时入录音室唱咗先啦。你即系你唔好喺录音之前，你喺度耳鸣耳鸣，话首歌难唱点点点啱。跟住即系大家到咗一日。即係忽然間就係咯爆佢出嚟咯，跟住佢對住我以為洗面啊！我有冇搞錯？即係我咁，我當你屋企人咁，你我咁信你，即係咯。跟住我都頂唔順啦，跟住我自己出去租嗰啲公用單車踩咗成個鐘先翻嚟，咁賴低坐個位喺我哋 Airbnb 戇居居喺度做嘢咯。係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佢喊完，我又踩完單車嬲完翻嚟，其實冇嘢，大家繼續算啦 ，sorry 啦，係食嘢啦，買嘢食啦，食完嘢繼續今繼續做歌咁樣。我係咯，即係我覺得反而。嗰次嗌完交，即系大家，我谂我同邓小康未试过咁样话，咁但系我觉得嗰次之后，反而我觉得大家仲似一家人添啊，系咯，又系一个被爆发，大家反台翻，但系反而促进咗大家可能。再明白咗大概度， 系咯，可能我哋即系其实好唔惯喺一段关系入边咧有 conflict 啊，即系有冲突啊，即系点处理好咧？又惊可能啲情绪爆咗出嚟之后，点样修复嗰段关系诸如此类咧？但系其实呢个可以系一个 系啊，即系我成日觉得有好多友谊嘅，唔 long lasting 就系佢哋经历唔起 conflict 咯。 Yeah. 大家唔明白其实 conflict 可以系 part of 一个 friendship。 嗯， 咁样，但系我谂我不嬲以嚟，我啲都系我可以好技术， 嗯， 但系同时间，我觉得如果大家出嚟1510讲清楚，或者即系大家可能即系打完上交能长交，我可以算数抹咗佢啦，即系其实大家即系总之要坦白，即系就算你系唔开心，你嬲，你都要坦白，你坦白过后，我觉得我反而仲。会多谢你个分散法 啊 ，OK， 所以一首歌其实衍生到即系两段嘅关系啦，但系其实都系讲紧嗰种坦白地沟通嘅嗰个嘅重要嘅程度去到边一度。 系咯，我谂同台嗰个痛，即系呢首歌讲嗰个痛就系来自于你不能坦白咯。 嗯， 同埋尤其是系你对住你最可亦 suppose 最可以坦白嘅人，你不能坦白，同埋你唔知几时先可以坦白。 系 咁样 嘅。OK， 好啦，咁而家有即系最新呢首都系同台啦。咁而家继续系写紧歌词嘅状态系嘛？ 我初出上边，我觉得即系首先个疫情啦， yeah. 加埋即系咁多嘢发生啦，其实系缓慢咗少少嘅咁样样。咁但系即系自己都开始即系着手去谂，即系嚟紧落嚟，即系自己真系有翻即系新嘅一幕啦。 Yeah. 但系我都觉得，呢段时间大家都 be water 先咯。 嗯， 即系我成日讲呢排，就系因为 太多變數啊！而家呢個世界， 嗯， 以前你可能會 plan 到啊下半年嘅嘢嘅， 嗯， 但係我而家有少少覺得你下個禮拜發生咩，你都未必 plan 到， 真係 嘅時候，咁咪慢慢儲住自己啲嘢，咁跟住又唔使俾太大壓力，自己要咩時候咩時候有個好 fix 嘅 schedule 去俾大家見到或者俾大家聽到咁樣樣， 嗯， 係咯，即係嚟緊落嚟。半年我想自己都是会慢慢储返多啲歌啊，慢慢入返我咁手啦，毕竟我好多年冇即录自己嘅歌啦，咁、我諗都需要一个适应嘅时间，或者需要一个训练返嘅时间。咁係囉，我想慢慢去做囉，然后慢慢观察呢个社会环境呢、个疫情究竟点样，咁如果我觉得係一个合适嘅时间，睇下用一个咩方法去俾大家聽到自己份歌， 係啦，因為我知道好多樂迷都餓咗好耐噶啦，即係睇你嘅歌詞啦，寫俾人哋嘅作品咗好多啦。咁而家好啦，因為譬如你有你自己可能喺你嘅 social media 入邊，你會唱下歌啊等等，咁又可以慰藉到好多你嘅樂迷嗰啲嘅感覺咁樣啦。咁但係期待就係慢慢 take baby step 咯，咁睇下幾時一個 right timing 嘅時候，就有藍月光你自己新嘅作品可以係面世啦咁樣。咁而家就嘆住你寫俾鄧小巧嘅呢一首《同台》先啦。今日多謝曬藍月光，謝謝你 ，thank you。要 take care 啊，拜拜， 拜拜。 面前有风雪，春雨未降落，我也幻想过连日躲进病床，悄悄地歌唱，大地在唱和，在奇妙瞬间，天色都晴。都放得下，怀疑绝望眼光，是着盲目信，今世不止沮丧，要长离盛放，我还要先张开臂弯往外看，去迎接更好的风光，傲人那春天到。总有春光，原来夏天际无春光，要是我相信自身于污泥也心发访，我仍盲目信，深处找到金矿，要离临处处，只能傻得即管放胆靠幻觉，带着我去扫走肮脏，只因我走出。从金光浮云下天际，原是可美丽到不能，昨天的哀愁即管释放， 中国东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24点，跌19点，总成交金额1,11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8.5元，跌12元；中国移动59.15元，升2.2；阿里巴巴248.2元，升4.8；美团点评210.2元，跌3.6；中国联通5.8元，升1.23；中芯国际27.35元，升5毫；盈富基金26元，升1.2；小米集团15.18元，升1.2。友邦保险74.35元，跌5毫；中国平安82.85元，跌3.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1，瑞士法郎8.517，澳元5.552，加元5.854，新西兰元5.091，欧元9.16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报89.6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9点，升405点。港金现价报17,8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55美元，卖出1,93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大家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锦田公路近锦田诊所有交通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而家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就在石岗军营同埋水边村。重复一次啦，就是锦田公路近锦田诊所有交通意外。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咁来回方向的龙尾啦，分别就在石岗军营同埋水边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海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铺满咗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位置啦系挤塞噶，龙尾喺兰开下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啦，提一提大家，观塘康宁道有渠务工程，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和康径嘅快线，同埋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和康径嘅慢线都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而家嘅你幸福吗？ 仍然系犯禁吗？恨情封锁我，无用痛吗？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度睡吧，消失应该吗？分手无谓说你好吗？你尽兴地远飞吧，抉择也做对吗？快遗忘我顺势去牵挂。 手之后应该点对待前度呢？ Huber 嘅新歌话应该视而不见，唔再干涉对方嘅生活，等对方可以将自己从生活圈子中移除。你幸福吗？这个问号就从此留在心里面。 不逼你会话，再会你已是前当碎破。 作歌编曲监制都是苏道志，填词有陈耀心。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胡鸿钧，你幸福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系受政府监管嘅，上网买同擅自燃放系犯法噶，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喺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嘅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揾创意香港揾清楚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噶啦，逆境都唔使惊噶，我哋一起冲过去啊！ 冲出这里，凭我身躯拼了所有，转起风一。 第二台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西月日本皇室天皇典范，拆解东洋皇族各类迷思，寻找日本天皇天后歌曲。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マ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大田号，日本天王级音乐歌曲集。 骚动音乐啊！你好，严琼， 翻嚟啊 ，Eric 啊，四点钟之后骚动音乐，今日同你听呢一首都应该系华语乐坛瞩目嘅新人， 系 嘅新歌啦，咁样。咁点解新人就咁瞩目呢？因为都系算是天王级嘅乐团嘅分身啦，讲得系苏打绿嘅分身余丁觅啦。咁、 啊、 要再一次解释就系、是其实苏打绿系会继续嘅。咁几时继续呢？就系、等佢哋嘅官司解决咗之后，知道呢个苏打绿呢三个字、之后嗰个创作嘅走向应该系点样之前呢，佢哋都应该会用余丁觅呢个身份呢、這个分身去同大家见面㗎啦。咁新歌啦，沙花女友沙花 radio 啦，咁样。咁其实呢我觉得佢哋嘅解说呢係好需要同大家讲嘅。就係咁，因为佢哋都真係孭住一个天王级嘅名，所以於是乎呢佢哋对于我觉得佢哋嗰种潇洒嗰种自在呢，就係佢哋真係而家想做乜就做乜啦，咁样。咁但係同一时间都想同歌迷讲，就係唔好孭住睇苏打绿嘅包袱去睇佢哋，即系如果你嘅期望系听到苏打绿色嘅点样点样嘅歌，咁、可能喺佢哋身上实践唔到。 Okay. 但系我好知道好多歌迷对于佢哋嘅期望系咩？翻嚟就得噶啦。所以即系可能佢哋唱儿歌，咁呢一首歌都即系令人觉得好有儿歌嘅 feel 啦，咁样咁都好满足，咁都听到好多歌迷咁样嘅声音嘅。 咁几好啊！啲乐迷。即係包容性大咯，音樂性上面加包容性，即係因為我中意你，咁但係有啲人我中意你，我淨係中意你唱呢類歌嘅啫嘛。 係， 你咪無啦啦走去唱首快歌唔得咯，唔中意咯，唱唔到咯咁。但係佢而家就竟然你翻嚟，你唱歌俾我聽，咩歌都得，OK 噶啦。咁佢係包容到佢哋嘅音樂性啊嘛。 因為 我會覺得咧係一個訓練嚟嘅。 嗯， 因為從來一路以嚟，我算是跟蘇大陸跟得很早的人嚟嘅，即係大家仲係未係好識佢哋嘅時候，我輕輕地聽一聽啦。呢個我都想講。其實咧喺蘇大陸身上，我係發現咗一件事，即係我份人咧係霸道嘅程度就係，我反而唔希望佢哋咁紅。即係當佢哋紅到已經係天王級樂團嘅時候咧，我反而我唔係好中意俾人知道我其實一路都有聽開佢哋。 都明嘅， 係咪啊？ 即係好似食餐廳咧，你係覺得啊，有啲係好好食，你知道就好啦，唔好周圍講。係 啦， 隱世又可以保存到佢嗰種質素，之餘亦都可以證明到哇，我嘅品味真係好高咯。你唔知邊度係蘇打綠啊？等我介紹俾你識啦。 即係一聽人哋話哇，好好啊，梗係啦， 我明啊， 好复杂， 同餐厅系一样咯， 好复杂嘅感情。 系 咁，但系解释咗个歌名先啦，我觉得都几得意嘅。点解会有一首歌叫做《沙发女友沙发 radio》咧？咁样咁，清风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度解释啦。佢话系 demo 嘅时候咧，佢跟个旋律去哼 《 Sofa Me Red》到。佢填翻落去， 哦、 跟住唔知邊個咧係聽錯咗，以為已經係歌詞就集低咗，就將嗰個 file 名命名作為 Sofa Radio， 於是乎就有咗呢一首歌。 即原來 Sofa Me Radio 係啦，就有咗呢首歌最重要嘅嗰句歌詞，沙花女友沙花 Radio， 但係你聽落係好似嘅個音。咁但係我想話係非常之成功㗎，因為我只係聽咗一次咧，我已經不自然地會哼呢一首，即係個副歌嘅部分就係、是沙花女友沙花 Radio 呢一句歌詞啦。咁好多歌迷都表示個洗腦嘅效果係 好高， 不得之了嘅咁樣啦。咁咧，其實呢首歌做嘅過程咧都好得意嘅。咁頭先就講到話，希望大家唔好帶住去睇蘇打綠嘅眼光去睇余丁蜜啦。咁問題就嚟啦，其實佢哋本身都係做蘇打綠音樂出身嘅。於是乎，佢哋自己想孭嗰個包袱都好難嘅。即係等於你用開右手寫字，突然之間今次話俾你聽，我哋成日用左手，咁都係一個習慣嘅過程啦。咁樣咁就講到咧呢一首歌嘅製作人。陈珊妮啊，我女神啊，耶！陈珊妮而家仲系呢种状态，就系、是、其实我系一个好，我好中意佢啦。其实佢又唔系特别非常之红啦。咁于是乎，即、就、系、是、我就好 appreciate 啊，我啲品味，即、就、系、是、你睇下，连苏打绿都话俾你，连余丁力都话俾你听，佢哋都即系陈珊妮嘅制作啊，即、就、系、是、有嗰种嘅莫名其妙嘅嗰种优越感，唔知你知唔知？ 系啊，但陈珊妮唔识你， 吓好叻咧！咁佢就話咧，佢哋咧就特登係唔俾佢哋嘅幾個見面，叫佢哋將自己喺呢一首歌想加入嘅樂器啦、旋律啦等等咧，抌上 cloud， 即係抌上網。 係， 所以就有一種咧，即係好似玩遊戲咁樣啊、即係你唔知隔離寫咗啲乜嘢㗎，即係以前佢哋幾個圍埋一齊傾點樣做啊嘛。但係今次佢哋做呢首歌嘅方法就係冇人知道對家寫咗啲乜嘢，全部將自己對呢一首歌嘅感覺啊、樂器嘅部分抌上去俾陳珊妮。陳珊妮咧，即係根據吳清峰嘅講法咧，首先佢要揀啦，即係淨係留低好嘅部分。而砌成咗呢一首嘅作品，咁、我就话其实系有一种咧带住老人家咧去做嗰啲物理治疗嘅嗰种嘅感觉，即系慢慢地令到佢熟悉一种新嘅歌曲嘅制作方法。 哦， 咁于是乎就有咗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已经 live 表演过噶啦。之前我哋咪话佢会喺 Legacy 有一场嘅， 系 叫做《余丁蜜》嘅出道音乐会 Follow Me， 其实上面已经唱咗呢一首歌。咁、歌迷反应非常之好啦。咁个 MV 当中咧亦都想表示出嗰种新生命嘅感覺啊！即係除咗佢哋幾個之外咧，亦都揾咗相對應嘅小朋友。咁同埋編曲當中係有啲玩具鋼球玩具嘅一啲嘅部分入到去，所以先會好有童真嘅 feel 咁樣啦。唉，好啦， 所以有呢首物理治療。 其实同儿歌物理治疗一样嘅儿歌嘅， 你讲完咁耐，我净系 feel 物理治疗四个字。 但系其实我真系好坦白讲，即系无论系余丁蜜也好，苏打绿也好，好多个歌迷都等咗好耐。所以听下啦呢一首歌啊，《沙发女友沙发 Radio》。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色，珠光色，泡沫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粉红色。花边新闻像中国，黑色穿黑色，一模一模。一双拖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套，跟着跟着我 shadow shadow。晃动圈你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清新的一個吳青峰喎，呢個係 係啊，同埋我覺得嚇，即係同懶洋洋嘅生活啦，你係聽唔到喺呢一首歌當中咁。但係其實佢想講嘅偏偏就係一個咁嘅意思咯，就係一班人攤喺梳化入邊啦。我個梳化入邊就係我嘅世界，係就係嗰沙發就係梳化咁解啊。係，但係我覺得就係嗰反差咯，就係當你覺得好似係懶洋洋好百無聊賴嘅狀態當中，但係個旋律就係咁活潑㗎啦。 系 ，OK， 喂，咁佢而家系因为你先前都介绍咗另一首歌噶啦嘛， 系， 系咯，咁所以佢哋张碟系咪嚟紧都会出碟定点样噶？ 拭目以待。因为其实之前嗰首 Tomorrow Will Be Fine 咧，都仲系用紧苏打绿个身份噶嘛，咁、其实呢个算系佢哋出道嘅第一首 正式嘅派台第一首歌。 其实我觉得佢哋未必会出专辑噶，老老实实。 咁 其 实都得意嘅， 系得意嘅，因为有个分身啊嘛，即系其实喺乐坛当中啦，应该话比较出名嘅分身，譬如。张惠妹同阿密特，咁其实张惠妹自己都话咧，张惠妹唱嘅歌咧系商业啲嘅，即系比较卖到钱嘅。咁阿密特唱嗰啲咧就实验性重少少嘅，同埋都重口味啲嘅。例如真系好中意有一首歌叫做我歌名唔系好记得，但系有句歌词真系好入脑，就系、是、搵个男朋友不如养只狗。 哦， 即呢一种咧，所以咁又例如有萧敬腾同狮子合唱，同狮子乐队啦，咁佢有狮子乐队嘅主音，咁抽出嚟就系萧敬腾自己本身，咁你又见到其实两个系都好唔同嘅，萧敬腾自己负责卖钱，嗰个系 rock 好多噶嘛，咁我觉得。多个分身，多个玩法，冇坏啊，系、咪？ 因为香港我最近都系净系谂起张敬轩同降两度 啊， 呢一个 combination， 因为就 Serena 同 GTB 咯，即系好似两班人，但系其实都系主路人物，都系佢哋两个女仔，杨彤同埋阿 Serena 咁样。咁呢啲系几有趣嘅 project 嚟嘅咁样。 我觉得其实不妨试下玩呢啲嘅，即系如果你有一啲身份唔啱攞自己本人去做咧，你咪发明一个。 替死鬼去幫你完成佢。 係咯，雖然大家都知道係你嚟，咁就side project 啊嘛。 係啊，唔關我事㗎，佢嚟嘅咁樣精神分裂咁。 咁啊，所以就期待下啦。咁余丁力佢會唔會引申出嚟有一個嘅專輯啊，或者 EP 啊 ，whatever 啦。咁但係總之而家就有佢哋呢首新嘅，即係因為佢呢個嘅名義嘅第一首正式嘅派台嘅作品啦。 出道作品《沙花女友》沙花 Radio。 係啦，咁啊頭先你都提到，因為監製係阿陳珊妮啦，即係佢都會將佢哋好多唔同嘅 bits and pieces 將佢啊點樣抽啲精華出嚟，經過一個物理治療嘅過程。 练成一个全新嘅人咁样 啦，系啦，所以有阵时我啲监制嗰个嘅化学作用咧都好紧要嘅，就系呢一度咯，即系佢会唔会可能有一个歌手佢嘅 demo 啦，或者歌词入边抽取到一啲有趣嘅元素，去到放喺呢首歌入边咧咁，咁啊近排香港都有一个例子嘅，咁啊 Robin and Candy 啦，咁啊佢哋而家各自咧其实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嘅系 想做嗰啲音乐啦， 系啦 solo 嘅派台嘅作品啦咁样，咁啊 Robin 咧其实就已经有佢第二首嘅个人嘅 single 添噶啦，叫 Fifth of May， 系， 咁咧其实嗰阵时嘅监制天妈咧，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几好嘅 chemistry 嘅，就是、因为你听呢首歌嘅时候咧，佢系一个好似旧旧地嘅琴声， 系 做个 intro， 同埋喺个底度有个 loop，intro 同 outro 都系嘅，系，咁原来系点解会拣咗呢个琴声咧？即系正常琴声咪琴咯，点解你要拣个好似少旧有少走音， 系 咁有历史感觉嘅一个声咧？咁原来就系因为佢话 Tima 咧睇到佢嗰个歌词入边其中有一句咧，就系讲紧话有一个 out of tune 嘅 piano。即系唔啱音嘅鋼琴， 未教嘅鋼琴， 系啦，就反而咧系修補到我嘅 heartbreaks 啊，即系我破碎咗嘅心，我系靠呢一個琴音去到修補到。 系 天媽就系谂到，咦，唔系，其實你有提到呢個琴音，咁、不如我哋就用呢個琴聲，我就揀一個咁樣嘅琴聲去同你做呢個 arrangement 啦，咁樣。 哦，好妙啊！ 咁所以呢一啲，我覺得就係一啲有趣，就係、是、有陣時啊，那個監製嗰個細心或者佢嘅 creative。究竟系点嚟呢？可能其实呢一种嘅互动系几得意嘅咁样。咁、所以今日就拣嚟咧有 Robin 叶啊，叶晴晴，有佢第二首嘅派台嘅 solo 嘅作品啦， 《 Fifth of May》。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最少有两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至今共有65名确诊者离世。联合医院公布，一名74岁女确诊者上个月17号因为持续咳嗽和呼吸困难入院接受治疗，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下午大约两点半离世。病人本身有长期病患。另外，屯门医院亦都有一名88岁新型肺炎患者离世，他是屯门康和护老中心黄金分院的院友，同样有长期病患。上个月25号因为发烧入院，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下午一点几离世。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6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62宗确诊个案，截至寻日累计确诊4243宗，以及63人离世。政府宣布，因应本地疫情，政府雇员特别上班安排会再延长一个星期，至到今个月23号。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须公共服务的人员之外，其他政府雇员继续留在家中工作。发言人说，当疫情进一步稳定之后，政府部门会逐步恢复提供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务，到时个别的部门会就有关服务的最新安排另行公布。发言人呼吁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尽量利用邮寄、投递箱或者是网上服务等的方法，以获得所需服务。深圳龙岗一个由巴西进口的急冻鸡翼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澳门市政署表示，有关肉厂产品最后一次进口澳门是今年6月17号，都是急冻鸡扒、鸡髀肉，没有急冻鸡翼。这一批产品具备合资格的卫生证明文件，已经通过检验检疫。为审慎起见，市政署即日起暂缓有关厂商的产品入口申请。澳门市政署又表示，已经加大抽检来自世界各地进口的冷冻食物包装和环境样本，至今抽检超过1000个，全部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市政署亦都持续加强进口冷冻食品各环节的监管工作，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展开全面核酸检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以及明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酷热。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30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1164亿5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320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1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0蚊，跌10.5；中国移动59蚊，升2.05；阿里巴巴248.2，升4.8；美团点评211.4，跌2.4；中国联通5.74，升1.17。中芯国际27.45，升6毫；盈富基金25.9，升2仙；小米集团15.2，升1.4；友邦保险74.35，跌5毫；中国平安82.9，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77，瑞士法郎0.91，加元1.324，人民币6.944。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9点，升405点。港金现价报17820蚊，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8.9美元，卖出192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锦田公路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呢一段锦田公路来回方向嘅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打造，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第三堂工作坊顺利完成，丁家湘老师教咗学员如何用声音演绎啊！ 听讲咧，连武侠小说嘅角色佢哋都做到啊！ 不得了，你废话少讲，今日就系你嘅死期啦！何招？笑！ 哎呀哎呀，托尼，我做坏事啦！我真系死啦，托尼！ 厉害厉害，真系剧力万钧啊！ 一齐黐实玩玩星期天，就有机会欣赏到佢哋嘅演出啦！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其实这个新冠肺炎在很多的文献都做了一些分析，就说其实真的有症状，其实可以是一些比较好轻微的，就可能不是就算烧都未必很高烧，那咳可能就干咳这样，或者是有点攰这样。同埋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其实他未有症状之前呢，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咽喉那里是有一个病毒呢都几高的，即是现在知道啦，有一个新的变种这样，那其实他的量呢就更加高，那就令到呢那个传播呢在未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所以其实尽量，即如果市民真的有症状，即要去看医生，同埋尽快做测试。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听歌就要看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时间翻嚟下午四点三十九分，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啦。一齐睇下嚟紧华语乐坛会发生嘅一啲事情啦。都是很多人会有新的作品推出，第一位他是田福音。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终于在热落的时机，我很喜欢你的他，开心不是在作假，没有烟消互动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什么特别的吗？你还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旋律那样 17号就会开始预购的第五张个人专辑，都等了很久，都迟了很久了，但都是那句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的田福音的最新专辑。在你新专辑当中，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圆日》。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先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 当中第一首同大家见面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圆日》。之后都是一位有新专辑的歌手，他叫做潘玮柏。不过最近你可能比较留意是关于他结婚的消息。 我承认我没有那么的完美，也不懂如何把你唱得到醉，你和他的互动把我撕碎，我狂奔一步步的 谁追随，不害怕这条路有多远多累，想感受我的旨意真心无畏，为你甘心付出擦心擦肺，却活着像是个无能飞、yeah、飞了累了醉了才颓废，摧毁自卑卑微都为谁、yeah、在你心中只是第二顺位，再多付出永远无法匹配，你的眼神提醒我很可悲，我到底算是哪一位、yeah、在你心中永远第二顺位，黑夜中我感觉不停下坠，随你赐我天空展翅高飞，让我做好你心中的男孩。 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有新专辑都是开心事嚟嘅。歌曲名称叫做《第二顺位》，有啲冰之歌嘅感觉咧都。信位讲紧就系佢会唔会第一个拣你，但系成日都好希望你对佢好啲啦，咁佢下一次就会拣你噶啦。潘玮柏作品，而我对于呢啲朋友嘅感情忠告就系远离会伤害你嘅人啦。 是我藏在心中不愿实现的梦。小红面上的星空，和你一碰就破空、yeah。追不到的夜，才是我奔跑的冲动，我奔跑的冲动。抱不住的风，才是最永恒的心动，最永恒的心动。我。你的距离，不远也不靠近，一伸手的距离，多美丽啊，多美丽啊！ 呢首歌话俾你听咧，同一啲人保持一啲距离，咁你睇落去咧，你就会觉得佢和蔼可亲好多噶啦。请你阿 Ja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多美丽》。 世界最美的童话，当名字叫遐想。 你我之间已藏沙，千万别戳破它，留一个遗憾，再让彼此都不遗忘，彼此都不遗忘，蝴蝶的漂亮，在雨它留下的花香，它留下的花香，我和你的距离不远也不靠近，一生说的距离多美丽啊，多美丽啊。 整首歌讲紧两个在暧昧当中的时候，其实不敢接近对方太多的，那这个时候反而望到对方上面呢，是会有一种觉得啊好美丽的距离，因为对方其实是生活在你的幻想当中。其实是一张去年年尾推出的专辑，但是多美丽之前呢都有新的 MV 推出，所以其实现在出专辑真的很难的。你看到个宣传期有几长，就无论是天王天后级的歌手都是这样。那阿 Jam 邓紫棋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多美丽。之后都是告诉你怎样看一个人可以看得很漂亮，他告诉你看他最真的那个样子，而且他都是即将会推出最新专辑的歌手，他是 JJ 林俊杰。简历最新推出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无泪镜。 褐色的神秘隐隐在摇曳，深邃的轨迹，宇宙间旅行，盘旋的发髻，散发着魔力，沉迷沉溺沉醉于你，微微掩着肌肤纹理，轻柔满点你的泪滴，你就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海里的对角都是你，真实的不需向人说明，悄悄的把你藏匿， 慧之靓就系最后一句歌词，美丽不需要累嘅。拣嚟林俊杰揾嚟日本音乐人跨国合作嘅呢一次作曲编曲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冇泪》嘅。如果讲到靓，呢一首歌当中都带出咗一个好靓嘅场景。每一次听到呢首歌，都令我谂起着旗袍嘅张曼玉，喺我心目中系最靓嘅女神级嘅存在。拣嚟李荣浩。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第六张的个人专辑，当中又翻唱了这一首陈珊妮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花样年华》，重新的编曲。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一阵交错，闪烁光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悄然难受，让我狠狠 叫人难受。